第十八，行与布施，行就经常，布施是服务，为别人服务，尽心尽意去帮助别人，里面的范围非常广大，不是只是拿些钱就叫做布施，一般人的观念都是错的，将布施看成非常非常狭小，不知道布施是服务大众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守法的范围亦非常之广，穿衣食饭都是法，穿衣就一定要先着内衣然后着外面的先是守法，若果你先着件大棉衣然后着内衣，那就不如法了，样样都要如法，持戒的意思呢好广啊，你唔好淨係一睇到持戒就諗到五戒、八戒、十戒、八关斋戒，咁你搞错晒。咁样学佛就叫做死喺字句上，死喺经文上，即係李老师话嘅呢啲係傻仔嚟嘅，有书呆子呢啲叫做佛呆子。咁样做呢係依文解义，三世佛都喊冤枉啊。你要知道持戒係守法嘅意思啊。忍辱就係内心，要有高度嘅内心。进步仲要求顺而不杂。特别我哋学佛真正用功嘅人，知道精进，知道精进成就就快了，所以大乘经上讲善根，世法善根有三条，三善根，一切世间善法都从这三善根分出来，就叫做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些呢是生世间一切善法，出世间善法是成佛成菩萨，那根是什么呢？精进，进是将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精是精进，一门深入，一门就是精，你搞两门三门咁就麻烦啦。成就呢就冇指望㗎啦。呢样嘢必须要知道，无论你修学乜嘢法门，一定係要一门。一门先至能够成就。两门三门成就嘅人太难太难啦。好似你要入嚟呢个佛堂，你由一个门入嚟就好顺利，你要由两个门一齐入嚟咁就难搞啦，你入唔到嚟啊。唔少人啊係想从好多佛门咁嚟入嚟，咁样搞成世都搞唔掂，佢仲唔知道点解做唔到入唔到嚟喎，个毛病就喺呢度㗎嘛。唔知道精进嘅意思啊，所以依家啲人叫做乱进杂进，所以佢永远入唔到嚟。禅定，禅定喺六波罗蜜里面係自己有主宰，心有主宰，唔会俾外面境界动摇，咁就叫做禅定。我哋学佛啦，我哋要有一个好明确嘅清楚嘅目标方向。我知道其他法门都好亦係善，但係唔适合我修学。 我行呢条路，我有把握去到达到目的，咁样就系禅定啊嘛。智慧即系依家所讲嘅理智，而唔系感情。感情用事啊，冇话唔造业嘅。如果能够将感情转变成为理智，咁你嘅思想见解就同佛菩萨接近啦。咁呢就係六道之行，呢六个原则係度自己，亦係度一切众生。最低嘅标准就係要超越六道轮回。你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咁就叫做得道啦。所谓了生死脱轮回，这个就是道的第一步。这个功夫还是浅，不是很深。深一层的道呢，就是要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，超过声闻缘觉菩萨，乃至于藏教、通教的诸佛，咁就係入一真法界。呢个係究竟脱，即係究竟道，咁就係真係道啦。我哋今日嘅机会係非常时性，非常难得。西方极乐世界係超越十法界，即使係下下品大业往生都超越十法界，唔止超越六道啊！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得道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劝人念一句佛，个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好似经常讲弥勒菩萨所问经里面就讲得好清楚，你做七宝塔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老实讲都不如劝人哋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你劝人念一句佛，佢嘅功德超过做七宝塔遍满行沙世界，呢句是真话嚟嘅。用呢六个原则、六条守则，我哋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绝唔违背呢六条，咁就叫做菩萨行，咁就叫做菩萨道，咁你就系真正喺度做紧菩萨。十九条，发菩提心，持诸禁戒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与之，令得安乐。呢度嗰几句所讲嘅冚唪唥系菩提心。第一句发菩提心，菩提系觉悟，念念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正而不染，咁就係大菩提心。藕益大师喺要解里面讲，一心一意专求往生弥陀净土，呢、這个心愿就係无上菩提心。若果你唔知道乜嘢叫做菩提心，牛益大师呢几句说话就讲得好啦，好清楚，好明白，好容易懂。我冇其他念头，只系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求去见阿弥陀佛， 呢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法心是怎样的呢？下面这几句就是法菩提心表现在生活上的情形。他一定持诸禁戒，坚守不犯。真正发心、真正觉悟的人，一定是延迟戒律。戒律是什么？是不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这些啊？是，没错，这些是少少的戒律，自然要遵守。重要的戒是什么呢？信愿持命，求生净土，这样东西紧要啊。坚守不犯，即是绝对不违背。即好像善道大师在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注解里面所讲，若果有其他善知识来劝你，哎，我还有个其他法门比念佛法门更好啊，那我就听了什么？不接受。菩萨来跟我讲，即使诸佛如来来跟我这样讲，甚至释迦牟尼佛来亲自跟我讲，说有其他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好更快，我都多谢导师，哎，我都是念阿弥陀佛好了，我不用学其他了，要有这样的坚定的决心，你才能够成就。释迦牟尼佛来到你面前说，哎，说还有个好法门，你即刻就变心，那就弊了。你就是求生西方的这个愿心一定要绝对不动摇，一定要遵照无量寿经的教戒去做，就是持诸禁戒。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，我们就认真努力地去做，那就叫做受持。前嗰排我到洛杉矶去讲经，讲咗三日，有啲同修嚟揾我，佢非常欢喜咁话俾我听，佢持无量寿经已经持咗3000遍啦。啊，当时好多人在座，我话你咁样叫做读经，你唔系叫做持。你读仲读咗3000部啫，你冇受持，持系受持。佢一听都傻咗啦，点都冇受持呢？啊，譬如嗱，我讲一句，你有冇做到？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，你有冇做到啊？佢话我冇做到，佢好老实啦。咁我话你就冇持啦，你冇照做到嘛。你只是读诵啫，你不是受持啦。受持才有功德有利益，读诵冇功德冇利益。读诵而唔受持，古人讲喊破喉咙亦枉然。我哋平时念法一日念几万、十万、二十万，若果只是个口念而冇受持，亦是喊破喉咙亦枉然。阿弥陀佛怎样受持呢？头先讲过，我哋妄念一起嚟，即刻用个佛号将佢压住，用呢个念头将所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冚唪唥打掉。咁你就有功夫啦。若果你把口喺度念佛，而你嘅心里面一样系分别妄想执着，心里面一样系乱七八糟，妄念一大堆，咁有乜用呢？ 咁就冇用噶，心口不一啊，要心口一致。所以要知道呢句阿弥陀佛啊，你嘅心里边真系有。大势至菩萨教我哋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忆就系心里面真系有，念亦系心上有。个念字啊，你去睇下，系今心喺现在嘅心上面就系有阿弥陀佛，除咗阿弥陀佛之外乜都冇，咁先至叫做念佛。念唔系口念，系用心去念，真真正正嘅心度有。前年我喺台湾过年，有位老居士，佢嚟话我听，我念佛已经念咗三年啦，功夫唔得力，妄念仲系好多，点办呢？我就同佢讲，我话你要放下啦。年纪大啦，佢睇嚟都有七十几岁。佢话系啊，我乜都放下，但系就系个孙放唔下。我话咁就弊啦，你个孙放唔下，咁就麻烦啦。西方极乐世界去唔到啦。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将个孙都放下。放唔下系咩呢？系阿弥陀佛放唔下。淨係呢樣嘢放唔下，咁就得啦，咁就成功啦。乜嘢都要放下，只係剩一個阿弥陀佛，咁就可以大業往生。你仲有先放唔下，咁你就麻煩啦。你喜歡個先呀，你個先係個魔障嚟㗎，拉住你去六道輪迴，唔俾你成佛成菩薩啦。你要知道呢個利害得失呀，你要分别清楚啊！你个孙系咪好人呢？老实讲，你真系鍾意你个孙嘅话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，你个孙生生世世你都有能力去照顾佢，你都有能力帮助佢。你去唔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仍旧系喺度搞六道轮回嘅话呢，咁都系一场空欢喜嘅啫。点解呢？你对你屋企嘅亲人，你冇一个有能力去帮助佢，冇一个有能力去照顾佢。若果你真正嘅爱护你嘅家亲眷属，你一定要跟阿弥陀佛走。所以呢度嘅所谓持之禁戒，坚守不犯，就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所有教诲，我们一定要坚守。佛叫我们做，我们一定要做；佛叫我不要做，我就一定不做。饶益有情，对一切有情众生，我们都要去帮助他，希望他得到最大的利益。饶就是丰饶，就是最大的利益，最大的利益就是劝他念佛，没有第二样比这样东西更大的利益，一定要劝他念佛。所以你是爱护他的，你关怀他的，真正爱护的话，你一定要劝他念佛。你不劝他念佛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所作善根，悉施予之。呢度系讲回向，我哋所修学嘅一切功德，愿意回向俾一切众生。我哋日日念回向偈啊，念念下念成习惯啊，只系有口无心噶，靠唔住噶。念呢个回向文啊，要从内心发起，真实咁去做，咁先至叫做庄严佛土啊！愿以此功德庄严 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咁就係释施与之，咁即係全部都包括啦。令得安乐，即係目的嚟嘅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。第二十条，要当作善，即是说平时的日常生活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。哪些是善呢？佛就举出十善，决定不能够做恶。十善的反面就是恶。断恶修善是用这十条做标准。学佛要想一生成就，第一个条件就不要欺骗自己，这样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样才叫做老实。第二，绝不欺骗众生，能够做到不自欺不欺人，功夫没有说不得力的。一切众生修学不能够成就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自欺欺人。自欺欺人亦是欺骗佛菩萨，在佛菩萨在佛像面前天天打妄语，日日去骗佛菩萨。所以学佛去哪里学啊？学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啊！你以为我冇做坏事啊？我日日念经念佛啦，点解仲要堕地狱啊？你念俾佛菩萨听，但系实质上你系欺骗佛菩萨啦。你啊喺佛菩萨面前打妄语啊！你日日念俾佢听，一句都做唔到，咁唔系欺骗系咩？佛唔系要你念俾佢听啊，佢唔要你听啊，唔要听你念啊念啊。你早晚仲要各念一各骗一次添啊，不得了啊！呢啲罪过喺佛菩萨面前诵经，系希望佛菩萨加持我，为我证明我自己一定要认真去做到啊！朝头早念就提醒自己，晚上念就系反省，边啲未做到，边啲做到。未做到的就要改过，做到的就要保持，咁就叫做做早晚课。咁嘅早晚课就有功德，就有利益啦。若果你只系做形式上嘅，冇实际内容嘅，咁就叫做欺骗诸佛菩萨。所以将来你堕阿鼻地狱啊，阎罗王将你嘅原因啊一讲俾你听，你亦哑口无言。好多学佛人唔明白事理，好多人学佛系糊里糊涂去学，自以为唔错添，自以为自己修学好多功德，唔知道自己喺度日日造业。这十条我们读一次。所谓一不实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耳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。二十一条，一心清净，端正身心，绝欲去忧。唔止话学佛，呢、这个亦系做人嘅基本态度。世间嘅人冇话唔追求幸福美满，而一般人只认为世间嘅富贵、五欲六尘嘅享受，以为呢啲系幸福，以为咁就叫做美满。 咁你就完全傻晒。呢啲嘢喺佛门嚟讲叫做鸿福。乜嘢叫做鸿福呢？红尘中嘅福报，享受红尘嘅福报系要付出惨痛嘅代价嘅。佛法里面有句讲叫做刀口舔蜜啊，嗰啲蜂蜜好甜啊，但系将佢插喺一把好锋利嘅刀嗰度，你一用条脷去舐入佢咩？甜头你尝到啦，但系你条脷就会俾佢割损嘅，所以就叫做要付出惨痛嘅代价。所以你仔细咁观察世间嘅富贵人，你就会体会到呢句说话系真嘅。学佛嘅人无论在家出家，要享清福。清福是有百利而无一弊，真正的幸福美满就是一心清净。有几多个人明白呢？有几多个人知道这个是真正福报呢？一个人若果在一生中个心里面都无事，心里面冇烦恼，冇忧虑，冇牵挂，呢个人就是神仙，就是佛菩萨啦。一心清净呢，佢嘅身体一举一动，口里的言语自自然然就端正，意是身的主宰，意正身没有魂正，所以他没有欲望。这个欲望是指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没有这种享受。他没有忧虑，冇牵挂，佢有嘅系慈心，佢有嘅系精进，咁就叫做慈心精进。呢个系佛菩萨同埋真正嘅佛弟子嘅身心修养，必定同呢个相应。下面是佛教界我们这些初学佛的初学菩萨，烦恼习气还很重，所以佛在这边特别教界我们，不当尘怒疾妒，不得贪贴悭色，不得终悔，不得扶疑。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大障碍，修学的大毛病，若果有一定要彻底悔改。无论什么不称心不如意的事，不要发脾气。发脾气，佛在经上经常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。这个是大障碍来的。经常有时常讲，火烧功德林啊，一无名火起，一烧起上来所收的功德冚唪唥冇晒。功德非常难收，福德就冇乜问题。真慧之火不会伤害福德，不会影响三界有漏的福报。功德就不得，功德是清净心，一发脾气清净心就没有了，就失了去了。功德是定慧，一发脾气 將定位冚唪唥破壞曬。嫉妒係非常大嘅障礙，無量無邊嘅罪業都係由呢樣嘢生出嚟嘅。能夠破壞一切善法，能破壞佛法，破壞世間善法嘅罪過已經好重。若果坏佛的正法，必堕阿鼻地狱，所以个果报非常可怕。不得贪铁，贪铁就是贪食，这个亦是众生的通病，对于饮食好讲究，而不知道一个人一生之中为了这三寸舌头的享受啊，不知道做了几多罪业。大家要知道硬好吃的东西入了口就没有了，只是通过这三寸舌头的时候为这些这么多的享受，这个舌根的享受，就去做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实在是不值得的。贪色就是吝色，自己有的自己多余的不肯布施，不肯帮助缺乏的人。不得终悔，终悔含义好广，譬如我们收布施，布施了之后很多人会后悔、哦、后悔为什么又要做呢？充面子嘛，见到人哋做自己唔好意思唔做㗎嘛，咪顶硬上啦，死顶啦，咪做咗又要肉赤啦、啊、你好勉强去做㗎嘛，布施咗之后呢好痛苦啊，肉赤啊，咁咪后悔囉。呢样嘢好普遍嘅现象嚟㗎。更重要嘅係选择法门，你选择了净土法门绝对不后悔。人家学什么法门，任你怎样好，怎样得神通，怎样放光、啊、我都不理，我都是要老实念佛，决定不后悔，这件事重要。不得狐疑，特别是对佛的教戒，佛在经上所经讲的一切法绝对不怀疑，要真正相信佛在这里将我们的通病提出来，点醒我们，要我们戒除。下面呢就教我们有哪些事应当要做的。要当孝顺，孝顺他的意思是心广无边，整个佛法实际讲就是讲一个孝道。边个能够做将孝顺做到圆满呢，成佛就近了，整个佛法的修学没有其他，就是修孝顺。孝这个字的意思落在事上上是从父母孝起，要孝顺父母，然后将孝顺父母的心扩大，孝顺一切众生，一直延伸到尽虚空遍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孝字就是法界的本体。佛话俾我哋听，尽虚空遍法界只係得一个自己，都係自己清净心所现嘅之物，十法界依正庄严都係自心变现嘅。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所以呢个孝字呀，这个是符号来的。中国的字呢亦不可思议，上面是一个老字，下面一个子字，即是说 上一辈和下一辈是一体，上一辈还有上一辈，下一辈还有下一辈，横遍十方四穷三界都是一体来的，是一个整体来的。中国用这个孝字来表示，信要完全信个法性，咁叫做善信。所以呢两个字嘅意思啊，其深无底，其广无边。由边度做起呢？由孝顺父母做起，从奉事师长嚟扩大。所以在事上上呢，这个是根本的根本。诸佛而来都要教我们孝顺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叫我们孝顺。这个是孔老夫子和释迦牟尼佛他的睇法想法是不谋而合的，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啊，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。下面呢就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至诚忠信，这个是讲对人对事对物，我们要用真诚的心，真诚的态度。人哋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唔紧要，唔好理佢。我哋对人一定要忠诚，因为我哋要学佛啦。佢搞六道轮回啊，搞六道轮回系用虚情假意噶。若果佢对我虚情假意，你话我对佢唔能够用真心啊？若果你咁做嘅话呢，佢搞六道轮回，你又跟埋佢一齐去搞六道轮回啦。佢堕地狱，你又要跟佢去堕地狱啦。咁就叫做愚痴啦。各人行各人嘅道啊，我哋对人对事要真诚忠信。当信佛经语心，当信作善得福。要相信佛经字字句句，义理是无量无边的，看我们自己的程度，你的程度高就看得深，你的程度低就看得浅。所以佛经不可思议，当信作善得福，这句说话通世出世间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